谁在那里？ 寂寞，我们三人一块过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你可怜我。 你是疯了。就走， 妈，他对我真好。 不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 妈，你不能这样啊！ 不行，我们走。 不， 你活他，我明白。你不知道， 妈，我明白。你不知道。 你和他不能生活在一起，绝不能。 妈， 你愿意你的女儿 就得死在你面前吗？ 父王， 孩子，妈心里有苦说不出啊。 妈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我和他现在已经。 说你们， 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啊，凤啊？ 三个月了。 天哪，老天爷呀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 妈，给我一条生路吧，你就让我们走吧。 天哪，这到底是谁造的孽呀？ 胡妈妈，你就不要太固执了。我担保日后我会补偿我的错过，我都对得起你，对得起凤儿，我会好好待她的。 多想见到你呀！啊。

去认认你的神母。 不，凤儿，我们走。 跪下！他就是你的生身母亲。 泪珠儿凝成咒语，向天下诉，与其儿化作狂风朝地上住，竟应得摧枯拉朽公安台。还世界清心静水履历必哭。

的是兵分痛啊，当枪没把困死在那边，唐唐僧十字王殷三宝进他的姑母家去把亲。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孟学敬，你想安稳，无宿命因等等，那一天念想等见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云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他在那衙前等金蝉来了青菜当成，一宿命无福的见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先公，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战，一战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王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基，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奔天，绵延不把人问，王喜同替我背一座王。 山划船呀一张，有心相见何往西塘，可怜我力量有本难，往西塘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起阴谋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认不得那东面西旁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，花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断人，你的福千尺有我，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抓住生活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带我的恩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记不要告诉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不肯怜悯。 把我的命